哎，你别不理我呀喂，比你小怎么了？现在不都流行嫩草吃老牛吗？李琴说，你给我站住。 哼，你先考过你小舅舅再说吧。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，有仆原著，攻心为上，病急乱投你，演播蓝山梦，第36章，值得。 袁子峰简直是落荒而逃地回到自己的卧室，他表面倒是故作镇定，其实差点把自己拖鞋都快跑掉了。事后躺在床上再一琢磨，有些后悔自己在当时的情况下说了那么一句话，不是告白的那句，而是后面解释的那句。盯着李琴书略显严肃的神色，袁子峰破天荒的犯怂了，居然干笑了两声。 我开个玩笑。 最后笑的三声哈哈哈，简直将气氛推至了尴尬的高潮部分。袁子峰没等到李琴书的回复，扭头就走，狠狠地摔上了房门。他觉得自己肯定是疯了才会说那么一句话出来，他可是直的直的直的交过无数任的女朋友了，而且李琴书不仅是个男的，还足足比他大了10岁啊，还是他名义上小舅的前男友，他到底在抽什么风啊？袁子峰觉得自己这脑子恐怕是被报仇的想法给糊涂了，被西料东的话给影响了，才会莫名其妙地说出这么一句话来。袁子峰叹了口气，往旁边一扫，却发现他摔碎台灯的地方已经被李琴书收拾得干干净净，妥妥当当了，绝对一点碎渣都找不出来。 这个人还真是挺贤惠的。现在绝大多数的姑娘绝对做不到这样的贤惠。 我去，想什么呢你？袁子峰飞快地将李琴书从自己脑子里赶出去，趴下去用枕头塞住自己的耳朵。也不知道过了多久，才迷迷糊糊地进入梦乡。李琴书的长假第二天宣告结束了，一大早就起来准备好了早饭出了门。袁子峰其实有些怀疑对方是不是故意躲着自己啊，毕竟他早上9:30的上班时间，不至于7点人就已经没在了吧。但袁子峰的这个猜测很快被打破了，他收到李琴书的信息，告诉他吃的已经准备好了，让他千万不要忘记吃，语气和往常无异。袁子峰松了口气啊。课间的时间，袁子峰收到了老宅那边发来的消息，询问他周天要不要回去。他一琢磨才缓过来，这几天是厉雨锦的生日，也是他父母的忌日。袁子峰盯着短信看了半晌，才回了信息拒绝了，顺便说第二天回去看老爷子。刚把手机塞回桌兜，身边林天宇就坐了下来，塞了个笔记本过来。袁子峰一愣，以为这人又要多管闲事，却不想林天宇却道， 可以问你一道题吗？ 上面是一道英语语法题。袁子峰诧异地看了他一眼， 我看了你的卷子，这道题你是对的，但我没有太琢磨明白到底为什么选这个答案。 袁子峰的关注点不太一样。你在哪儿看到我卷子了？林天宇指了指外面，下一秒谢廖东猛地冲进来，直朝着袁子峰的方向冲过来。 我操，老大，你这牛逼大发了！你的英语卷子被校长贴在红榜的进步榜上了，你知道不？ 头一次以这种姿势被人观瞻，袁子峰心里还真是说不大清楚是个什么滋味，只想道一句脏话。身旁的林天宇炽热的求知眼神，满是渴望。袁子峰有些顶不住的清了清嗓子，然后指了指答案。 这里语法有一个不太明显的错误。 他解释一通，林天宇一听就明白了，谢廖东却是听得一脸茫然。 啊，你俩说啥呢？啥 ing 不 ing 的？ 傻子是不会听明白的。哎，你放学别走。 嗯？你要打我？ 问你个事儿。 袁子峰思来想去的，觉得他唯一能问的人恐怕只有谢廖东了。谢廖东此人也算是万花丛中过，片叶不沾身的典范了。小姑娘泡了不少，大部分都还对他死心塌地的，最关键的是分手了之后没一个说他不好的，主要是他大方，会哄人，智商为负，但爱情的情商上绝对是超标的。袁子峰和谢廖东放学后相约小树林，袁子峰愣是花了十足的力气才开口的。 我有一个朋友吧。 然后把昨天晚上的事儿挑挑拣拣地说了一遍。 嗯，那李青书说什么？ 他什么都没说。我直接回，等等等等，我说的是 我一个朋友。 你有什么朋友我还不清楚啊？袁哥，我们这么多年的朋友了，你撅屁股我都知道你要放屁，你说的是自己我还能不清楚？ 那我现在该怎么办？ 嗨，能怎么办呢？就假装什么事都没发生呗。哎，你又不是真喜欢他，你不就是心里不爽想报复李雨锦吗？但你又迈不过去心里那坎儿，觉得对李青书不大公平。其实我觉得吧，你还是挺那什么李青书的，不然你会考虑他的感受？ 我只是不想把无辜人牵扯进来，我对男的绝对不会有任何兴趣。 哎，其实我觉得李青书能跟李雨锦好这么多年，说明他俩可能是一丘之貉，也不是什么好人。你如果实在咽不下这口气，气李雨锦一气也没什么大问题，大不了不让李青书知道，目的达成了跟他提分手就是了。 袁子峰没说话，瞅了他一眼。 我只是提了一个我自己觉得切实可行的办法，实现不实现还是得看你自己。 他话音落下，低头看了眼时间，才忽然醒过来，有什么事般的道。 哥，我还约了人啊，不能跟你扯淡了，你自个儿琢磨琢磨吧。 袁子峰嗯了一声，一脚踹在石子上，看着谢廖东的背影越来越远。不远处的槐树下有个姑娘等着他，袁子峰瞅着眼熟，仔细盯了两眼，发现居然是苗元虎。这俩人居然凑在一起了，也挺神奇的。袁子峰叹了口气，往墙上一靠，一道声音突然就闯入了耳中。 那不是你前女友吗？ 袁子峰扭头看了一眼，林天宇手上拿着本单词本，朝他的方向走过来。 你还不回去？再过会儿学校就要关门了。 拿本破书成天看有什么用啊？成绩再怎么提升，也就是读个好一点的学校而已。 林天宇看他一眼，表情微沉，认真道： 袁子峰，你不在意的东西，是这个世界上大多数人都趋之若鹜的，所以我希望你，即便是不喜欢，也不要伤害别人的感情。 袁子峰险些要以为他刚刚偷听到什么了。 如果我的英语成绩可以跟你一样， 就不用愁以后上不了我想去的学校了。 你英语不好？林天宇作为班上的第一名，其他几科都比较势均力敌，独独英语常年维持在110分到120分的分数。听袁子峰这么一句，还真的有点被堵得说不出话来。袁子峰站直了身体，单手插兜，懒散地往学校外走去。别用那种眼神看我，你就是跪地上求我，我也不会帮你补英语的。毕竟他也是靠天赋吃饭，帮不了别人。如果眼神可以杀人，袁子峰觉得自己早就该在林天宇的视线里死了千百万次了。袁子峰回家的时候，很意外地发现李琴书居然不在。他拿出手机，才后知后觉地发现李琴书在8点多的时候给他发了一条短信，称自己今天晚上要加班，所以不回来了。倘若跟李琴书不熟悉之前，这说辞他是绝对信的。可在这里住了这么久，袁子峰从来没看到过李琴书加过班，这样的说辞他自然不会信了。就是不用脑子琢磨，袁子峰猜都能猜着这人是在躲自己了。天生袁子峰遇到这样的情况还想往上面凑。他洗漱完坐在床上，给李琴书拨了个视频通话过去，响了两声那边便挂断了。聊天框里显示着正在输入的字样。袁子峰等了会儿才等来李琴书的消息。 在忙，你早点休息。 你在躲我呀？李琴书也没回他。袁子峰叹了口气，打直球害得李琴书连回复都没了，他还真的是有些不知道该如何是好起来。又过了片刻，袁子峰再度发了消息过去骚扰对方。昨天我真的开玩笑呢，就算我对男人感兴趣了，也不会对你这种叔叔型的感兴趣吧，更何况我对男人不感兴趣，我女朋友你又不是没见过。疯了吧这是，莫名其妙解释这么多干嘛呀？袁子峰在心里骂了自己两句，他伸出手想按撤回。尴尬的是，李琴说的新消息已经回过来了，他已经看到自己发的这条了。 我知道真的在忙，我毕竟有一阵子没上班，这段时间落下的事情得补回来。你早点休息，晚安。 袁子峰只好给对方回了个晚安，可他睡不着呀，于是顺势点进了李琴书的朋友圈。他和对方没有共同好友，只有看他单薄的消息。李琴书的生活很单调，基本上是晒花盆晒盆栽，除此之外再无其他了。袁子峰也依然是看得很起劲儿。等他意识过来的时候，飞快地将手机扔到一边，在心底暗骂自己几句。你是个直的，直的，直的，直的，你是直的，没呀。宝贝儿，怎么？咱妈又威胁你了，让你背着我来相亲？啊？哼，别走开啊，下集更精彩哦。